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长长的寂寞很闲，高高的高高的蔚蓝的天，是不是到了离别的秋天？我们已走得太远，你没有话题，只好对你说

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福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见你

手人曾经轻轻掠过我的命运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在这土地飞扬，岁岁年年，多少人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，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。

岁月